码，还有将军，对，田大腕儿娟娟，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呢，李刚现在是在航天科技工程第二研究院收听，还有大哥无聊是吗？大哥无聊现在呢是在棒约翰，这是哪里的棒约翰呢？大早上起来吃这个哈。还有小呆猪龙哥，期盼拥你入怀，还有海拉尔2018雷洛一箱早。好了，马上先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周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Fifth Harmony Sledgehammer。 第19名 王力宏就是现在。 第18名 金志文唐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巴黎假期。 第17名 黄子韬还来得及。 第16名 阿林 J-Shin 你点的歌救了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组合的这首大锤上到第30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20位次。主唱成熟又沙哑的音色为他赢得了全国听众的好感。

子。 不要拖泥又带水，不要懒惰又浪费，这就是我的年代。呜，星球盘成一条线，现在看成热大街，我的梦不是未来， 突然这一刻 就是现在。 很少听王力宏如此高亢的去喊一首歌，吼一首歌，就是现在。王力宏特别用高亢飙高音的唱法来诠释这首歌，确确实实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让人感觉到一种韧劲儿哈，就是不服输。极富王力宏式的风格，也很有趣味的歌词激励人心。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到第1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从17岁到30岁，两个曾经对爱情、对巴黎抱有幻想的人，经历了彼此的故事之后，对巴黎和人生都有了另外一种理解。这就是《巴黎假期》。好了，其中的主题歌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的歌曲，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巴黎假期》。 17岁，梦想能去。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我亲爱的你来自哪一片风里，而是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轻，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理，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把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我喜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美好故事里。 金志文、谭维维、陈楚生、吉克隽逸的《巴黎假期》。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没见过很多同一首歌，偏

第十一名， 苏打绿《欣喜之后》。 如果你曾经做过一点梦，请记得想想的轮廓。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听起来再也坐不住的一首歌曲了吧，心里面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曲太好听了，适合今天的天气哈，蓝蓝的天就像是童话一样。猫头鹰之城的这首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Good Time， 他说就是要有这样一首歌曲，大家都能够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唱。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5位次。好了，继续发生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的更久。我跟着螃蟹哼着行走。Oh, oh, oh, oh,

dec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来自美国的三人电音舞曲组合 Quella 还有 Tito 合作的这首 Set Yourself Free。 Tito 呢19岁的时候就因为被邀请到各大的场所打碟而出名，曾经3年蝉联票选的世界百大 DJ 的冠军，在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打碟，他也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奥运会开幕式舞台的 DJ。 Quella 呢就是很棒的这个舞曲组合哈，再加上这么有名的 DJ 合作，你说这首歌曲能不红吗？非常有震撼力哈。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2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咱们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关注一下汽车的全新科技 ，HUD 呢正成为汽车科技行业的增长最快的兴奋点之一。HUD 抬头显示技术呢，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它最初呢出现在1988年，行业已经等待了30年。我们正处于技术最终走向主流的边缘时期，尤其呢是 AR 技术正在助推 HUD 成为 ADAS 外围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过去几年当中，不少的豪车汽车品牌呢都搭载 HUD 技术，同时汽车后市场也有不少装了这个 HUD 产品。但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 HUD 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产品呢。近日苹果公司的一份 HUD 专利获批，提交的专利当中包括一种 AR 挡风玻璃的 HUD 系统，不同自驾车辆的乘客之间呢，甚至可以用 FaceTime 来对话。另外，当乘客出现恐慌情况的时候，系统呢将能够进行检测和判断，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帮助乘客保持冷静。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刘德华，《爱你10000年》。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十七届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日前落下帷幕。今年最高奖金刺猬奖由四川师范大学北海剧社改编的话剧《抓壮丁》获得，但是最佳编剧奖出现了空缺。《抓壮丁》是著名的讽刺喜剧，表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生动形象。北海剧社在致敬经典的前提下，对原剧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呈现。最佳演出奖则由北京大学《说不准明天就散了》剧组的原创话剧《一个剧本》摘得。这部剧构思严密，首尾呼应，以流畅的表演带着对生活的独到思考，展现了富于个性色彩的一系列人物及其内心世界。全剧幽默感和自嘲精神爆棚，风格独特。走过17年的大学生戏剧节，在集中展演和比赛之外，还开展丰富的活动。今年组委会开启了刺猬旅行计划，组委会走进高校与戏剧实践者们交流，分享戏剧创作的酸甜苦辣。日前在北京、珠海、武汉、长沙、昆明、兰州等地的七所高校展开了交流。大学生戏剧节还化身出品人，直接生产戏剧，原创环境戏剧作品《收信快乐》在闭幕式上带来了精彩的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是来自魔力红还有 Christina 合作的这一首 Movies Like Jagger。 这首歌曲呢登顶了20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榜首，最终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登顶，同时呢一共停留四周的时间哦，相当了不起。当然了，是魔力红和 Christina 合作的，你说呢？两位这个强手啊，两位哈，不是两位了，强手这个强强联手，这首歌曲当然品质不俗。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那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梁咏琪的《新鲜》。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